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五十二集，诡异荒村。所有人都能看出，这老鸨没有说谎，他知道的恐怕也有限。唐范又问， 那些孩童里可有一个八九岁年纪的胖丫头，她扎着双髻，头上是红色的丝绦。 为了不再受苦，老鸨努力地回想， 好像是有，是确实有，有，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丫头。当时有个小女孩一直哭，带着他们的人不耐烦，就要揍她。那丫头还护着小女孩，因此被扇了狠狠一耳光呢。 唐范面色铁青。阿东虽然出身奴婢，可他自从来到唐范身边，唐范疼他还来不及，怎么会出手打他？现在听说他被人打了，立时就觉得愤怒得很。汪直又问了几个问题，譬如说，南城帮其他堂口在哪里，主事的人在何处，带走那些孩童的人的身份等等。老鸨都是一问三不知，再上刑也没用。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看看。 一起吧。 随州点点头，他喊来薛灵等人，连同唐范在内，一共五个人，带上烛火等物，便弯腰从那暗道进去。暗道比较狭窄，仅容一人通过，而且还得半弯着腰前行。据那老鸨交代，暗道挖得比较粗糙，没有什么阶梯照明，但也没有机关，就是一条路子通往城外，方便那些人随时可以转移一些见不得光的人和东西。随州薛灵等人身手好，当仁不让走在前面，唐范则在后头跟着。一行人走了一段路，因为暗道崎岖不平，忙着适应环境，也没细心留意。等唐范走了一小段路，察觉后面还有人跟着，回头一看，竟然是汪直和几个西厂贩子。 这种地方阴暗难行，实在委屈了汪公。以汪公的地位，何必事事恭敬？ 唐范对他让阿东去做饵的事情耿耿于怀，忍不住开了一下嘲讽。 哼，对方在城外必然还有接应的人，我怕你们就这几个人，不小心着了人家的道，那就贻笑大方了。 走在前面的随州打断他们斗嘴，问道， 我今夜带过来的人手有限，眼下都跟我下来了，敢问汪公，外头协议楼可有西厂的人守着？ 在这条弯着腰才能前行的暗道里，汪直的声音却十分淡定。 还用得着你说？我下来的时候就让人将那间青楼查封了，他们翻不出什么风浪的。 随州稍稍放下心，也就不再说话，专心在前面探路。稚闷的暗道里，除了呼吸声与脚步声之外，一时竟没有其他的声音了。一行人脚步匆匆，约莫走了大半个时辰。此处空气稀薄，与地面完全隔离，只有首尾相同。伴随着路程越来越长，呼吸也必然越来越沉闷，连手上的蜡烛也或明或灭，微弱的几乎可以不计。唐范不如其他几人有功夫在身，这种感觉肯定也比其他人明显，但他为了不掉队，不成为累赘，硬是咬着牙不吭声，冷不防脚下踢到石块，人跟着往前一个踉跄，后背的衣服却被及时扯住，肩膀跟着被一只手扶住，将身形拉了回来，免于被跌了个狗吃屎的命运。他不用回头 也知道是汪执事一援手，心里老大不情愿，又不想违背教养，只得瓮声瓮气道：“多谢了。”身后传来一声沈笑，紧接着就是汪公公的风凉话：“ 不想道谢就不用勉强了，你们这些文官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早知道在你屁股上补上一脚，让你顺便把前面的人也扑倒，那景象得多壮观。” 瞧瞧，汪公公的嘴就是这么贱，别人道谢也不是，不道谢也不是，唐范被气了个半死，心说不与他一般计较，也不回嘴，直接闷头赶路。汪直眼见没法乘胜追击，颇觉无趣，只能撇撇嘴，鸣金收兵。写意楼位于京城东北，距离城门本来不远，但这条暗道实在是长，众人一边走一边暗暗心惊，想着能够挖这条地道的人也算有心了，这样走下去等出去的时候只怕已经身在京郊野外了，贼人若比他们早大半个时辰出发，外面又有人接应的话，如今再要追上去只怕很有难度。所有人都累得腰酸腿疼，唐范尤甚，但迎面一股冷飕飕的风刮过来，却令所有人精神一振，知道前方距离出口已经不远，便都加快了脚步。果不其然，又走了一刻钟左右，就听见薛灵低声说了一句：“ 到了。” 他将手中的烛火递给随州，三下两下便往上跳出了洞口。其他人有样学样，跟他一样陆续攀出洞口。外面的风呼呼地刮着，跟刀子一样，但所有人在那暗道底下闷久了，被这风一吹都觉得神清气爽。今夜的月亮还算明亮，唐范四下一打量，便见他们现在身处的是一座林子里头，出来的洞口正好就在一处斜坡下面，旁边有石头挡着，边上还有树木，若不是刚刚才从那条既长又闷的暗道里头出来，只怕很难相信从这个洞口进去能够直接通往京城里面一个青楼的杂物间。不只是唐范，估计所有人都如唐范一般，瞬间泛起一种匪夷所思的荒谬感。片刻之后，随州道：“ 往回走就是京城，他们应该是出了林子往前面而去的，他们自以为修了暗道离开京城就海阔天空，又带了一群孩童，到时候肯定也是要歇脚打尖的，我们脚程快些，说不定还能追上他们。” 众人自然都没有异议，便一路出了林子，沿着官道上前行。麻烦的是他们没有马匹，单靠双脚赶路，脚程再快肯定也快不到哪里去，但幸运的是他们刚刚走了一刻钟左右就有了发现，出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条三岔路口，两条是官道，一条是小路，三条路自然通往不同的方向。汪直对京城如数家珍，但出了京城就有点两眼抓瞎了，见状不由皱眉道：“ 这有三条路，他们走的是哪一条？” 薛灵道：“ 这两条官道，一条通往顺义怀柔一带，一条走昌平到宣化府，另外一条小路则是绕一大圈，最后前往天津卫，但因为绕路，而且前方不远还要经过一个荒村，那个村子多年前因为瘟疫人死的差不多了，有活口的也大都迁走了，如今还荒废着，很少有人会走那条路。” 他娘的，三条路这怎么选？ 薛灵也觉得为难，就算他们现在分成三波去追赶，但因为没有马，走也走不快，效果杯水车薪。他对随州道：“ 大哥，要不咱们回去找几匹马来再分头去追，锦衣卫在各地都有卫所， 也可以让他们严加留意。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但随州没有说话，他望向蹲在不远处研究车辙的唐范。这群人里头，要数唐范最为着急，因为阿东也在走失的孩童里面。随州虽然平日感情有些内敛，但他同样也不愿看着阿东被人贩拐走，从此流落不知何方。但汪直心里同样焦躁得很，而且比唐范和随州等人都要焦躁数倍。这件事如果最后没有个好结果，对唐范来说是失去妹妹，对他来说却是办差不利。他语气不善地吩咐手下， 你们去附近驿站找几匹马来。 等等，唐范直起腰，他走了回来，问薛灵，你刚才说那条小路通往一个荒村？ 对。 那荒村距离这里多远？要骑马才能到吗？ 不远，走路约莫一刻钟就到。 那从荒村出去还有没有歇脚的村子？ 没有了，那个荒村因为闹过瘟疫，后来据说有路人在那里遇鬼，出了村子之后基本上都是荒郊野外的路，而且还要绕一大圈才能前往天津卫。很多走天津卫的人都宁愿走通州那边，不会去白白受这个罪。 那没错了，就走荒村那里，不用去找马了。 你说那些人会走荒村？那是狗都不走的路啊。 言下之意是有点不敢置信。汤范指着地上道，这里有新压上去的车辙，那里既然少有人质，却有新鲜的车辙，显然对方刚走不久。除了那些贼人，没有人会在三更半夜走荒村那条路的。 这两道车辙也太浅了，其他两条关岛上也有新压的车辙啊，而且更深一些，怎么断定他们一定就是往荒村的方向走呢？也许是他们有意将我们引往别的路，拖延我们的时间。 不是，他们既然做的是不法勾当，肯定怕人发现，尤其车上孩童多，马车行走的时候声音动静也很大。我刚才看过了，那两条官道上的车辙里都有木屑，只有通往荒村的那条路没有，而且折痕有些不规则，说明他们很可能在车轮上裹上了布条一类的东西。只有那辆真正载着孩童的马车才需要如此费心，其他两条路的折痕应该只是故布疑阵而已。众人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汪直谨慎起见，仍然不敢将希望全部压在唐范的判断上，就道， 你们先去追，我带人去找马，分头追其他两条路，到时候再回头跟你们会合。 时间紧迫，唐范他们也没有赘言，答应一声便各自分道扬镳。随州和唐范他们先往荒村那个方向追赶，汪直则让手下回头找马，准备分成两拨走另外两条路。果真如薛灵所说，他们几个人走了一刻钟左右，就看到前方不远处似乎坐落着一处村庄，月光洒在上面，倒映出屋顶的干枯茅草。照理说，一个有人烟的村落，就算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睡觉，给旁观者的感觉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说，狗偶尔会吠两声，猪圈里的猪可能偶尔会叫两声，谁家的孩子可能啼哭两声。但不管从那些年久失修的窗户，还是有些房子破落的连屋顶都没了一半，都在向唐范他们传递一个信息，眼前的村落确确实实是个荒村。然而令众人感到古怪莫名的，并不是因为这里荒废已久了无人烟，而是那些房屋里头竟然还隐隐有着光亮，微弱的烛光透过破败不堪的窗户照映出来，隐隐绰绰，摇摇曳曳，仿佛里头还有人在挑灯夜读，灯下逢衣。深夜里，在一个闹鬼的荒村， 许多屋子里头还点着烛火，这是怎样一种场面？薛灵在北镇府司多年，自觉也锻炼出一副铁胆了，结果乍一看见这副诡异的情景，头皮瞬间就有些发麻，背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鸡皮疙瘩，汗毛直竖。他小声道， 这个村子没名字，大家都管它叫许家村，因为原来住的人大多姓许，后来很多人在那场瘟疫里死掉，剩下为数不多的活口就连夜搬走了。当时据说官府派人过来烧尸体，烧了两天两夜才算烧干净，也顾不上给他们立什么坟头。当时本想将村子也烧了了事，结果一点火就下雨，连着三次都如此，就传说是那些染了瘟疫死去的人怨魂不散，不肯让人烧了村子，官府也就再没敢下手，所以后来这里就完全荒废了，一般没有人会选这条路走的，因为实在太瘆人了。 跟在随州后面的一名锦衣卫惴惴地问道， 会不会真的有鬼啊？ 这里久无人住，正好给了某些人装神弄鬼的机会，如果那些人真的走了这条路，说不定这里就是他们布置下的陷阱，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疑神疑鬼，大家小心些，别反而中了埋伏。 你们看，这些房屋里并非每一间都点了烛火， 先从不亮的那些屋子查起，大家不要分散，都跟着我。 这种时候就可以体现出一个领导者的品行了。换了旁人在随州这个位置上，身边又有手下可以支持，肯定是说你们过去看看有什么动静之类的，但随州说的却是你们跟着我。一个愿意身先士卒的长官自然会得到下属的爱戴。随州在北镇府司里吃得开，这其中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亮起烛火的房间不过四五间，大家便亮出武器一间间地查过去。因为有了前头种种诡异的情景，每个人心里都提起十二万分的小心警惕，手中紧握绣春刀，身体紧绷到极点，每踢开一间屋子便眼珠一错不错地盯着，生怕从里面闯出什么洪水猛兽。这种时候自然不需要唐范处理，他跟在最后面反倒有点多余了。此时大家的眼睛都已经适应郊外昏暗的环境，也有了一些适应力，不至于什么都看不见。没有亮着烛火的那些屋子自然黑漆漆的，随州他们踢开门之后发现里头除了简陋的家具什么也没有，有些人家的床榻上还凌乱地堆着一两团棉被，绣春刀尖一挑，那些早已放得发脆的被褥一下子就碎裂开来，有些人家的椅子则早就摇摇欲坠，稍微碰一碰就倒塌下来。如是按着顺序检查到第五间没有亮起烛火的屋子时，大家已经不像刚刚那么紧张了，虽然精神上还戒备着，但总算稍稍放松了一些。 大哥，屋后停着一辆马车。 一名锦衣卫负责屋子外围的戒备，此时他从屋子后面过来，急匆匆地禀报。随州他们闻言纷纷绕到后面，就看见这间房屋的后院与旁边山壁之间确实停着一辆马车。再仔细一瞧，正如唐范先前所说的那样，四个车轮上都包裹着厚厚一层布条，想来那些人确实极有可能逃窜到这里来了。